看咱们今天吃什么啊？大辣椒，哎，改善一下伙食。咱们今天啊，小明蛙来问你一下子啊，你说这第一个大辣椒给谁吃？明蛙？啊？啊，迷糊想自己吃啊？那好吧，迷糊第一个给你了啊。老四呢？老四你说第二个给谁？四哥，老四，老四你说第二个大辣椒给谁吃？四哥给谁？老四我看看给谁。老四我没看着啊。四哥你说啊，给迷糊吃啊。那行吧，迷糊第二个也给你。老大呀，你说第三个给谁吃？老大，第三个，老大，第三个给谁吃啊？那怎么第三个也给迷糊吃呢？那行吧，迷糊啊，这个也给你吃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塞文，你说这个给谁？塞文，给谁？给谁吃的？我看看，给谁呀？啊？那干啥呀？都这大辣椒都给迷糊吃啊！我给你们几个开个会啊！那这是干啥呀？这腿咬成这样式的，这瞪的呀？啊？那不过了，这瞪成咬成这样式的，几个意思呀？疯了？飘了？啊！一个个都嬉皮笑脸的，干啥呀？这是啊？那留一个腿行不行？留一个，留一个好点腿行不行？这腿都咬坏了。这第一个腿谁咬的？老四，这第一个腿谁咬的？这腿啊，谁咬的？迷糊，是谁咬的腿？迷糊，我问你了吗，老大？我这腿谁咬的？这个腿谁咬的？这腿儿啊？那第三个腿呢？第三个腿谁咬的？第三个腿，我问你们几个了吗？回家，你回家问你们几个了吗？那第四个腿谁咬的？第四个谁咬的啊？那干哈呀？干哈呀？啊？你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三万。老大，腿谁咬的？老大，谁咬的？那干哈呀？跟你们几个没关系啊，跟你们仨没关系没意思，是不是？老师跟你没关系，四哥呀，啊？